实里。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盟字句，使你心，使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使你心，使我心碎。 情难定散聚，爱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开始清晨爽利，有彭健新和钟镇涛这首《一段情》。早晨，时间5:13，星期二的清晨。今天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今天影响广东沿岸，并在未来的两三天逐渐缓和。预料本周后期该区天气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而一道冷风会在星期日横过华南沿岸，气温显著下降，同埋有几阵雨。受到随后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下周初该区风势颇大，早晚清凉。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会显著下降。现时气温24度，湿度80%。

晨早起身咧，都要听啲轻柔舒服啲嘅歌曲啊！头先之前嘅同埋刚刚啊，都系一啲民歌风格嘅歌曲。之前有大家熟悉嘅李炳文嘅《昨夜渡轮上》，而刚刚嘅咧系林志美嗰阵时咧，佢出道嘅时候咧，都有一段时间系唱好多靓嘅歌，亦都系征服好多歌迷，即系话都系受欢迎嘅歌手之一啊！感情的段落之后，时间已经接近5:22。 小小纽扣是你亲手赠，当中心意似乎莫再问，令我醉了醉，或者真是醉，静静醉到知。小风雨换到似侥幸，不经风雨有谁负信任，愿你对我说至此只送我，寒寒礼品会看到我心，偶遇求偶遇求是多么相衬，贴近地求心一吻，偶遇求偶遇求是一个誓盟，和你贴近这么近，拥有你拥有你像拥有一切，我自问有些兴奋，拥有你拥有你愿一生一世和你贴近做心运，小风雨换到似侥幸，不经风雨有谁负信任，愿你对我说 至此只属我。 看看礼品，会看到我心。偶遇求，偶遇求是多么相衬。贴近你，贴近你透心一吻。偶遇求。你贴近这么近，拥有你，拥有你，像拥有一切。我自问，我自问有些兴奋。拥有你，拥有你，愿一生一世和你贴近做心。 若干年前咧，系广播剧嘅主题歌曲。广播剧咧就系香港电台嘅广播剧啦。真系若干年前嘅时候咧，喺八四年嘅时候，呢班嘅旧同事嗰阵时都系青春啊。又包括咧，刚刚嗰两位麦恩修同埋何嘉丽合作嘅，都系属于民歌风格嘅一种吓。歌曲名字少少扭扣啊。早晨接近五点半钟啦，你刚刚醒系咪？啱啱听紧嘅系我哋开始冇耐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气温24度，今日最高27啊！ Oh, baby, please don't go. Kako 嘅 If You Leave Me Now。我行开啊，新闻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法之间的渔权争议有新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政府计划制裁英国的措施生效期推迟到当地星期二结束的时候，以便双方商讨新解决方案。马克龙说，双方重启谈判以及较早时向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的建议为基础，又指对话需要继续。他说将会在星期二结束时视乎谈判进展再决定星期三的安排，以及了解情况是否真的发生变化。马克龙和约翰逊目前都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新一轮渔权争议的起因是今年九月英国拒绝向数十艘法国渔船发出捕鱼许可。法国不满日前发出最后通牒，指如果许可证纠纷到本星期都解决不到，就会在本星期二开始对英国渔船和进口商品等实施严厉边检措施作为报复。非洲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有兴建中的楼宇倒塌，至少三个人死亡，有逃出生天的工人说可能有50至100人被埋在瓦砾下。事发地点是正兴建21层高住宅楼宇的地盘，一架挖掘机在现场协助搜救。救援人员表示相信有很多人被活埋，但不能够肯定人数。美国白宫应对新冠疫情的官员说，虽然为5至11岁儿童接种疫苗的计划本星期展开，但首批赴运的1500万剂辉瑞 BioNTech 疫苗大部分仍然未到位，预料接种计划要到下个星期才全面实施。这名官员在视像记者会上说，这批疫苗已经进入赴运程序，将会在未来几日陆续送到各地的分发中心，强调联邦政府已经为符合接种条件的2800万名儿童购买足够疫苗。六名年龄介乎15至17岁的青少年涉嫌贩毒被捕，警方在行动中检获的怀疑霹雳可卡因市值约75000元。观塘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根据线报调查后，昨晚突击搜查顺天村一个单位，检获一批怀疑霹雳可卡因，亦在单位内检获用作包装毒品的工具，包括电子磅和可再封胶袋等。单位内三名本地少年和三名本地少女涉嫌贩毒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913点，上升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613点，上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3，日元114.01，瑞士法郎0.909，加元1.237，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81美元，卖出1793.5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至清劲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神经外科学会名誉秘书麦海君医生， 我哋见啲神经外科嘅病人啦，通常佢哋都一嚟到都会问啊，我打唔打得针？咁不外乎都系几点啦。第一就系、是、我个疾病会唔会因为打咗针而恶化？暂、时到目前为止啦、以全世界数据，我唔系讲紧净系香港嘅数据，我系讲全世界数据。文献嚟讲咧，系冇。是没有任何的数据去反映打完疫苗是会影响到这些、血管的问题会恶化。相反来讲呢，就是病人呢，就是他没有打到针、但是有些脑血管病呢不幸染上了、新冠肺炎之后呢、他的情况是会来得很麻烦，还有处理不到、他的脑血管疾病的。第二就是我来紧要做手术、究竟我打针先好啊，定是做手术先好呢？我们一般呢就会建议在如果得的话呢、在手术之前呢打了针。除非譬如说那个脑科的疾病或者神经系统疾病很急切，住一个月之内去即刻处理的，否则的话都会建议早点打了先。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好口渴啊，估唔到行山唔记得带支水系咁辛苦噶。 先生，我有多一支未饮过嘅水啊，送俾你啊。 我系咪见到天使啊？ 以上嘅感觉经常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李仁杰、赵芬妮主持嘅《有你同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早晨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啊！每日擘大眼起身，面对一天嘅工作嘅时候，都要留意一下周围发生紧啲咩事吓，喺呢个社会大家共通嘅话题。咁啊，疫苗咧都真系成日都讲噶啦，打唔打针啊？咁亦都有啲人仲系未打啦，有啲可能就已经打咗两针啦。咁跟住而家咧就系政府又话有可能系接种要第三针啊，咁样。打针真系，其实原来由我哋出世开始咧，都离不开嗬嘅回想。B B 仔出世嘅时候咧，都要打针啦，已经开始去拮下呢个即系肉仔嘅。咁做父母咧，咁初系做妈咪爹哋嘅时候咧，见到自己嘅 B B 仔系打针嘅时候咧，都有啲肉痛嘅感觉啊，即系惊佢痛嘅时候咧，你自己有个心亦都痛。喺嗰刻咧，你就已经感受到为人父母者爱锡子女嘅心系点样样。咁呢样嘢咧，系要你经过嘅时候咧，你先至感受到父母当初对你嘅爱啊。所谓咧，就系喺即系凑仔嘅时候，养子方知父母恩。咁提翻起打针咧，就系第三针系点样样咧？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就话喺呢个礼拜内咧，就会公布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嘅安排啊。目标就系本月中之前咧开始接种嘅。 雪霜，从银河悠悠透沙窗，茫茫微风中轻送，是那清清 桂花香，遥遥怀里想，如黄鹂飘飘往家乡，绵绵如丝的忆记，荡过匆匆岁月长。 女方的弯弯的月亮，早晨早晨，今天是11月2号，农历是9月28日，星期二的清晨，现在是5点44分。每一天起身抹的眼泪都有很多的一些事你要去面对，包括你工作，或者有时有些事是日新月异的，社会上一些问题都要去知道和去适应。淨係講呢排就安心出行都係嚇，都係一個適應嘅階段。其實有時回望咧，人生好多個階段喺不同嘅時候咧，都會出現一啲嘅關口咧，係要自己去學習啊，去適應。咁而安心出行，如果對於一啲嘅65歲以上嘅朋友們、啲長者們咧，咁又未用慣嘅時候咧，的確係有時有個心少抗拒咧，有啲就誒，我唔中意呢啲啊，好麻煩啊，次次攞出嚟啊，我已經拎住咁多嘢啊，又要揾個電話咧，有時候真係覺得好煩。咁誒撳又唔識撳啊，咁樣有啲可能冇呢一種嘅智能電話。 咁但系亦都见到有啲嘅长者们咧就话，诶、哎、几好啊，初头唔识用，但原来用过咧都唔系咁困难嘅啫，都好容易嘅啫。咁凡事咧都系需要一啲嘅时间上嘅适应，同埋要自己嘅心都去接受。咁睇嗰啲嘅资料咧就话，其实如果你一路年长嘅时候咧，你都要不断学习，吸收啲新嘅嘢嘅时候咧，你先至会一路令到你嗰个脑筋灵活啲，唔会咁容易去忘记呢啲嘢啊，亦都系即系认知障碍嘅一种啊。咁你即系当然嗰个都系一个病啦。咁但系如果你自己去不断都会虚心，一路喺人生嘅路途上有啲新嘢学，有啲新嘢学咧 ，keep 住自己嗰个思维上嘅年青咧，都系好事嚟。我都明白到有些事情 都是要需要一些时间，其实我自己都是，每一个人都会是的，但有些事情是弱点，不知道的时候，不熟的时候就要做多很多次，都不得都会很猛震。其实如果在这一次的即要去安心出行那些事情，有这么多部分的长者们是没有这个的智能电话的时候，其实可以想一个方法是就照顾这一班人，即我就想啲簡單嘅嘢，就係呢班朋友咧，佢哋去登記，去咗一次做咗個登記時候，然後有一張卡，嗰張卡咧就好似你個八達通咁，去到佢度嘟就搞掂。即我諗就好似好簡單啦，唔知做嘅時候係咪都會可行咧？如果呢件事係需要好長時間去做嘅時候咧，又好值得去做喎。否則嘅話咧，都係會係有一段日子咧都。应该是很多朋友的怨声在度，将它尽量简化的时候，或者以后这张卡又可以多用途的时候，那就好了。起码这张卡都容易去抄个电话，又按这个掣又按那个掣，是不是？清脆的声音来自这首 归根，只想有人为我伤心。落叶也许会怨命运，可知那段情景是大怨恨。在攀登，而若听得空谷噪音，自他带着红花为我慰问。在攀登，而若听得空谷噪音，自他带着红。 成日听惯咗咧，就系张蓝颜唱嘅《武则天》系多啦。头先嗰首咧，亦都系属于《武则天》嘅另外一首歌曲，就系、是、叫做《空谷足音》啊。早晨五点踏十嘅时间啦，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不过到星期日嘅稍后咧，气温又会显著下降。 踏秋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傲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羞如笼。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如遭苦困心越红，未关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风中，雨泪眼中涌。善丹枫我心认同，不要春风重。踏秋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傲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羞如笼。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心越红，未关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风中，雨泪眼中涌。善丹枫我心认同，不要春风重。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风中，雨泪眼中涌。善丹枫我心认同， 已经重伤的何家卿以前的一首作品，讲出这个秋天的时候那些枫叶片片啊秋凉这样的歌曲啊，歌曲名字就叫做秋风啊。仲有大概五分零钟到清晨六点。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家好，我是刘玉翠。清晨喜欢做啲乜嘢？我第一件事就会打开自己花园嘅玻璃门。哇，跟住咧一阵好清新嘅空气就会迎风扑面，跟住就淋花，因为咧我好中意见到花同埋叶上面嗰啲嘅水珠，令我觉得一日嘅开始好有生气。然之后咧我就会入屋饮一杯蔬菜汁，呢杯汁咧就纯粹系啲蔬菜同生果做成嘅，咁可以饱肚啦，亦都可以作为我早餐之用嘅，系咪好清新呢？然后我就去展开一日愉快嘅工作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尖风雅，别于水里逐流。处处有诗足竞舟，艳却了笙歌咏奏。他仍逐意， 我知歌意， 在曲中心事如透。 错爱六阳五作江边。 杨树有花也并头， 树树有心， 心意问你知否？情如叶碎千万缕，处处有花海竞秀，处处有诗作竞奏， 至情至爱， 世间少有，树一枝独秀。并头， 树树有心， 心意问你知否？情如叶碎千万缕，处处有花海竞秀，处处有诗作竞奏， 至情至爱， 世间少有，树一枝独秀。 张德兰、冯伟棠，情如叶碎千万缕。六点之前，《神雕侠侣》里面的歌曲《好哥哥》。 爱慕你好英姿，有绝世芳姿。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嚟，星期二嘅朝头早呢个时间咧，六点零九分啊！我哋嘅清晨爽嚟节目一路会到六点半钟嘅，咁啊朝头早起身咧都有少少凉啦，咁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呢啲情况咧要更加要保护好自己嘅身体，身体健康强壮，咁你先至可以系。唔需要咁多个忧心而去度过你开心嘅每一天啊！身体有少少唔妥嘅时候咧，就梗系啊，又呢样又谂埋啲唔等使嘅嘢，咁少少嘢咧都好似令到自己好惊，咁就唔好啦。咁尽量咧就系我哋食得健康、瞓得健康、思想都要健康去过我哋嘅每一天。今日嘅天气方面咧，有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会喺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并且在未来的两三日呢逐渐缓和。预料本周后期该区天气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而一道冷风会在星期日横过华南沿岸。气温会显著下降同埋有几阵雨。受随后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呢，下周初该区风势颇大，早晚清凉。咁跟住睇返下我哋嘅、中国24节气。真係喺差唔多禮拜尾下周初嗰啲時間啦，咁嚟緊嘅星期日咧就係廿四節氣嘅立冬咯，再一次提醒自己，天氣嗰個變化大家要小心啦。今日咧就係嘅預測係大致多雲啦，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咧就显著下降啦。而家温度24度，相对湿度81%。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在我身边的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小汉。早晨啊，崔博士。 钱早晨，大家早晨。 眨下眼又来到11月份啦，吓，过埋两个月就迎接新的一年啦。咁喺呢一年里边，如果论话行山，你行咗几多次山咧？吓， 我几乎个个星期日同埋啲公众假期都行山嘅，咁数数埋埋都50-60次啦。 系啦，你如果净系计52个礼拜，都有52次啦，嗬？ 对啦。 啊，你真系风雨不改噶。 因为惯咗几十年都系咁做噶啦，养生之道啊嘛。 所以嗱，大家就知得到啦。咁啊，崔博士点解咁健康呢？因为佢成日行山，咁健康佢又早起身，咁多嘢识咧，因为早起身又睇好多书， 同埋好似行下行下越行越后生咁啊， 个 心态。 啱嘅，几时都系个心态紧要啊吓。嗱，我哋继续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嗰14个字嘅金句又同大家温一温先。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好啦，论养生上一次咧就讲咗郑国江老师同埋陈勉良老师，佢哋都系画家，系艺术家嘅养生之道啦。今次咧你就话系你啲朋友吓， 系啦，有几位志同道合嘅朋友啊，包括咧就系我嘅绘画启蒙老师李振华先生，同埋佢太太亦都系画家郑琼瑶老师，仲有擅长画花鸟、写意画嘅赖荣春师兄，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嘅同门师妹啦。佢亦都系中文大学中国水墨画文凭班嘅第一班嘅师妹嚟嘅，黄素娴女士啦。咁呢几位朋友咧就系、是、我画画嘅时候认识噶，跟住呢几年咧，大家都夹埋一齐咧相约去行山，所以我哋唔单止结下画缘啦，仲不时咧就喺行山嘅时候咧，大家趁机会就运动形体，增广见闻，切磋画艺，同埋增进友谊啦。 系，大家都系志同道合，又啱 key 哦。 对啦，由于我哋呢个绘画怡情论养生啊，呢个论述已经近尾声噶啦。 系， 咁我突然间谂起啊，不如咧邀请佢哋几位为我哋清晨爽利呢个节目加入一个专题。我俾咗个题目叫做绘画行山乐悠悠，希望他们就着这个题目抒发几件，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这一班同道中人 他们对于静态绘画和动态行山这两样的结合有什么体会和感受、为我们绘画而情论养生这个课题注入多些的动力。所以呢一年两篇我都会将这四位的文稿同阿钱，大家当交谈嘅形式演绎佢出嚟。 咁因为都唔需要劳烦佢哋上嚟，佢哋写好咗啲文章咧，就由我哋演绎，好似以前嗰个有声好书嘅节目咁样。 系啦系啦，就系咁嘅形式。 咁首先咧就梗系介绍李老师先啦，系咪啊？ 冇错啦，阿李振华先生啦。 嗱，佢咧就系资深中国水墨画家同书法家，亦都系香港职业书画家协会嘅名誉主席。佢寫呢篇文章咧，個名咧佢都跟翻你嗰、那個行山樂悠悠咁啊！嗱，成篇咧都有啲佢係提及到你嘅，咁所以不如崔博士就我讀曬阿李老師嘅文章啦，好嘛？ 好啊，好啊，唔該啊，展。 我從事繪畫教學廿幾年啦，同學生嘅相處亦師亦友，感情深厚，無所不談。2016年我在一个画班教学的时候认识了崔少汉博士，他给我的印象很特别，虽然他是业余兴趣学习画画，但是他很认真勤力。在我的鼓励之下，他现在修读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的中国国画课程，这个课程可以让他扩阔眼界和思路，对中国画系统地加深认识。崔博士的性格动静皆宜，组织能力强，虽然日理万机，但仍然偷闲组织行山活动，身体力行带领我们实践中医养生之道。我是一名夜猫子，他为了迎合我的生活习惯，有我参与行山的那一次，他必定是下午才出发，随后就是美食之旅。我喜欢入厨之乐，除了绘画之外，这个就是我的嗜好，所以这样的安排是我认为最好的人生享受，也是我参与行山的动力。我们的行山之友一行数人，当中有我的画家太太郑琼瑶女士、学生黄素娴女士和她的丈夫 Henry， 另一个画家朋友赖荣春师兄，当然就一定有崔博士啦。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航空业停摆，久违了的蔚蓝天空再现，令我十分雀跃。我一定领先在他们面前多次地来来回回走来走去，他们都笑我好像个小孩子。其实我每次都尽量争取多活动，多吸收阳光，不单只是有益身心，更难得是有他们陪我一起运动。在沿途饱览自然美景之余，我会发挥老师本色，以实景解说作画如何构图用色，这个是活生生的写生教材，何等快哉。 是唔该晒你阿展。 是咁啊，都听得到啊李老师嘅心声啦。 是啦，是呢个就係我同佢行山嘅时候呢所观察到睇到佢真係好真实嘅。第二位赖荣春先生。 佢係中华文化总会书画事务部主任，亦都係香港鲜花盆栽批发商会主席。嗱，佢系作咗个题目嘅，崔博士吓。 系啦。 行山绘画，动静皆宜，协调养生。延年益寿，因为他写得都几长的，但是我望望啲内容又好好、啊，咁不如就我同崔博士你间住间住咁读佢嘅文章出嚟，好嘛？咁我先读啦，好冇？ 好啊。 曾记得读大学嘅时候，由于课程安排紧凑，压力颇大，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嘅紧张生活持续咗四年。因为体育锻炼甚少，久而久之导致了心律失常。由于本人就读医科，在大学三年班的时候发现一种生活习惯可以改善我的症状，那个就是需要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不能够只沉醉于紧张的学习状态，还要兼顾适当的体育锻炼，例如行走、慢跑、 和打篮球等等的体育运动。事实上，适当运动得以纠正植物神经的平衡性、逆转心律不整等症状，以改善亚健康的状态。而心理健康方面，平衡情绪最重要的是增加个人喜好及兴趣，参与不同的运动，有效减轻较大的压力，往往胜于医学治疗。当然，兼顾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亦都十分重要。 随着年龄增长，难免有病痛，不少长者都患有多种疾病，每天要服多种药物才能得到最佳效果。长者们最关心的活动能力、自理能力、运动营养均衡，只有通过适当的运动才能改善。行山运动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或沐浴在阳光之下，或穿梭于迷蒙的细雨之中，享受空气的清新与甜美，满眼清幽之色，耳中涧水鸟鸣，与家人友人一路洒满汗水与欢声笑语，无疑是摆脱都市生活巨大压力的妙法。 行路健走，可防骨质疏松，降坏胆固醇，改善心肺功能。每天步行起码8000步较为理想。运动量通常以每次运动后不会感到腰酸腿软为合适。本人钟情于行山和慢跑来养生，每天清晨时分行走5公里，大约8个月，通过身体检查可见到明显的改善。行山是应有一定的速度，而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心跳气促，会达到更佳效果。当运动停止的时候，你会发觉自己的手脚会有发胀的感觉，这是微细血管运行畅通的表现。 行山每小时可以燃烧400至700卡路里，起到持续燃脂的作用。亦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行山能延长寿命。步行可分泌一种生长荷尔蒙，促进骨骼生长及更新组织，有助预防骨质疏松。行山远足有助吸收清新空气，清理肺部有毒物质，但锻炼者需要留意自己有否令身体过劳，步姿是否正确。 要判断自己身体有没有过度负荷，可留意步行过后或翌日有没有感到疲劳，如果有即代表过劳。此外，走路或运动后关节感到疼痛，亦即是身体响起警号，就需要调整锻炼的强度和方式。养生方式动静皆宜，更能彰显成效。书法与画画可以令人心情舒缓平静，眼力与思维易于集中。手指执笔，运气聚精会神地下笔，有助排除杂念，令呼吸均称，心脑合一，如同做气功一样。 画画之道要心平气静，手要养心，运笔才有神，以静制动。写书画可以调节心态，稳定情绪，达到心境平和。丹青绘画这种高尚的艺术情操，俘虏了越来越多对生活情趣有所要求的人。当无比投入之时，整天可以聚精会神地画上多个小时而不觉累。我试过在画画过程中每隔1小时测量血压，结果发现血压的线条是平衡的，而打麻雀时测量血压，那线条是波澜起伏的。 书画题材以花鸟最为活泼灵动，山水画则意境悠远，工笔画细腻精美，无论是何种内容，都会令人怀思无限，不下生辉。而写书法，行草书的行云流水和淋漓畅快，线条与章法的千变万化，将自己带到另外一种境界。 如今行山与书画是我最喜爱的生活内容，健康的得益不在话下。三五知己在自然界中的揣摩学习，再用于艺术创作，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宝贵经验。 啊，唔该晒阿展，刚才呢篇文章咧就系由我嘅师兄赖荣春先生写嘅。 因为佢嘅内容非常之丰富啊，我哋一路读晒出嚟咧，就可以感受到嗰种哇，原来系行山啊，同埋画画可以带俾到我哋啲乜嘢嘅感受，咩嘅得益啊，咁样嗬。 尤其是佢写得好具体，大家咧可以真系学下佢呢个方法，动静结合，然之后咧达到养生之道嘅。 系啊，好多时咧就系、是。因为是交流而得到一些经验嘛，咁头先大家听的咧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啲人物，其实呢个都是很多宝贵的经验，就在呢一度啊，哇！ 四个字，集思广益。 系啦，冇错。好啦，嗱咁啊，头先嗰两位养生之道大家听过啦，另外嗰啲咧就下个星期吓，咁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听翻啲都是养生的汤水。今日系介绍咩咧吓？ 健筋汤。 嗯，哦，即系补翻啲脚骨嚟。 补翻脚骨嚟啦，冇错，要行山啊嘛。 系。 咁啊，两人量嘅个材料咧有千斤拔啊，一只生草药咧都可以话五十克，桑寄生都系五十克，番木瓜即系我哋食用嗰啲木瓜啦，二百克，同埋干咗嘅鹿脚筋两条喺药材铺啊买到噶啦。 系， 再讲一次啦，千斤拔同埋桑寄生各五十克，木瓜二百克，干嘅鹿脚筋两条。 咁点样整法咧吓？ 嗱，我哋将材料洗净啦，木瓜咧。去咗囊啦，切块，鹿脚筋用清水浸软咗之后咧，将佢切开一段段仔，用姜葱飞下水，然之后加八碗水，用猛火煲滚，再收慢个火煲两个钟，咁啊调味就饮得噶啦。 嗯，个功效系点啦吓？ 千斤拔佢可以驱风去湿，消瘀解毒，桑寄生亦都系驱风除湿，补益肝肾，强壮筋骨。同埋咧，养血安胎嘅木瓜健胃消食，风胸通瘀啊！鹿脚筋就系强筋壮骨，养血通络，生精益髓。咁呢啲咁嘅食材药材夹埋咧，就有驱风除湿、强壮筋骨嘅功效啦。 嗯，好嘅。 咁啊，配合我哋运动同埋适量晒太阳咧，就更加咧加强呢个强筋壮骨嘅功效。 嗯，所以咧，大家咧喺得闲嘅时候，假日嘅时候咧，多啲去行山啦吓。咁啊，下个礼拜咧会继续咧绘画行山乐悠悠吓。嗯，咁啊系啦，提起行山咧，就谂起一首歌咧，都系啊，你哋应该都经常会去麦理浩径系咪？ 系啦，时时都系行麦理浩径噶啦。 同埋嗰段路都系比较舒服啲，系咪啊？ 是啊，因为设计过嘛，沿途咧风景又好啦，又有一啲设施啦，俾啲游人休息又好啊，或者做下轻便嘅运动都得噶噃。 嗯，好啦，咁我哋就一齐欣赏同埋思想去行住呢个麦理浩径先啦。下个礼拜再见你，崔博士啊，拜拜。 拜拜。 顽局的路上，你我在赛跑耶、青春飞奔路途上，我应当走快步，经步来麦理浩，日日行万里路，曲折路途我不惧，凭着信心望远方，沿着山巅走快步， 嘿呀步嘿呀步， 青春的路上。世界在我手耶，一起飞奔路途上，停春天的脚步，敬步来物理号，敬步人士之傲，山经路斜那须惧，凭着信心步远方，傲迈的我走正路。 响满路，敬步来麦理浩，伴着红日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